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睇《桃花黑白讲》。今次话见到位靓女，话呢位靓女犀利，一间俾大家睇下条片啊。佢喺台中咧开间餐厅，港式餐厅啊。咁啊，我嚟过几次帮衬噶啦，煮啲嘢唔错啦，同埋生意几好。咁啊，呢位靓女嘅点称呼呢？ 我叫 Sonia。 Sonia， 系欢迎你嚟我哋节目啦。虽然我啲少少节目啊，同埋你都好多唔同嘅工作喎。即系除咗开餐厅，咁嗰啲唔好讲住啫。 嗰啲唔好讲住。 再其他嘢再讲啦。咁啊，主题讲间餐厅啦，因为咧听讲话你开间餐厅，即系其实唔好话你啦，任何人开间餐厅其实都唔易做啦，即系。唔係大家所想象嘅咁輕鬆嘅，咁啊講翻你啦，譬如話點解當初你揀到台中同埋呢個位置會有間即係開間餐廳，因為使我屋企附近嘅間餐廳。 係，咁我當初其實我主要我都係揾翻西區琴尾嗰附近嘅鋪啦，咁好啦，咁 即係草悟道嗰邊 係啊，但係嗰陣 草悟道而家叫咗 草悟道係咁。嗰陣嗰邊啲鋪真係好難揾，幾乎係冇，一係就貴到不得了。咁好啦，後屘就透過個台灣人幫我啦，然後就揾咗呢一度。咁西屯，因為佢都係住西屯區嘅，咁呢度其實好近佢屋企，我都唔知佢可能咁啱經過留意到，然後租咗呢一度啦，係咯。 哦，但係呢度你其實之前都唔熟噶， 唔熟噶，幾乎係。從來不會嚟西屯區， 即係唔會嚟呢一邊添啦。首先西屯區都不會嚟到呢邊啦， 係 因為我住呢頭啊嘛，即係呢個咁荒山野嶺啦， 都偏偏地嘅。呢度去機場咁近， 去機場近㗎，呢度幾好嘅其實，即係呢度生活機能幾好嘅，但係就自成一角咯。即係如果你用市區嚟睇，呢邊係比較偏遠啲咯。咁但係呢個位係，我記得以前係做 咖喱 飯嘅，我都未幫襯過一次都。 咁啱。做咖喱嘅嗰個老闆又係我啲台灣朋友嘅朋友嚟嘅，後屘先知。 即係其實你都識好多台灣朋友喎。 都多，因為由細到大都喺台灣度讀書咧。 哦。 係，所以就識嘅人唔同層次都有。 即係好，即係台灣朋友就好廣啦。咁啊，就靠啲台灣朋友啊，咁啊揾到呢度，咁啊，咁終於即係開檔啦，可以。咁你有冇諗，即係當初點諗住都係做翻港式食品啊？ 後屘係因為覺得。台灣好像沒什麼會行香港冰室的感覺的茶餐廳，那打算嘗試一下行一下冰室的感覺，看看會不會可以比起其他做茶餐廳的會好一點，會有個吸引地方咯， 即是有些不同的。不過冰室很多台灣人都當了是吃冰的， 是啊，成日都會有很多人走進來諗住有冰室，但其實根本係冇噶啦。跟住到同佢哋講，唔係啊，呢樣係九龍冰室個冰室啊，佢哋就會明啦。 誒、哎，咁你應該整翻張大大阿鄭伊健風 海報喺邊度？ 九龍冰室， 我諗起碼要喺門口掛住，我唔係賣冰先咯。 我不是賣冰咯。咁啊，好啦，咁揾到地方啦。咁介唔介意講啊？譬如大概當初使幾多錢啊？去揾呢啲地方。即係裝修啊，咔咔啦。 咁其實裝修咧就唔係好貴嘅，我諗呢度大概二十幾平啦，咁講緊裝修大概係70萬台幣到，未包含水電嘅。咁水電嗰部分就大概係10幾萬啦，跟住仲有當初揾呢一間鋪咧，需要有個頂陽費。咁其實頂陽費呢樣嘢真係要小心。其實講真係唔係樣樣嘢你頂陽落嚟其實都有用。好似我咁樣，俾咗成20幾萬頂陽費，但係結果根本上係冇一樣嘢係用得著。 即係頂陽頂咗20幾萬，即係之前間咖喱飯。 係啊，跟住一係頂陽啲嘢落嚟，當初睇嗰陣係好地地冇事嘅，結果一開始用緊嘅時候，原來係壞嘅都會。所以基本上是冇一樣嘢係佢留低， 睇 連個冷氣又係冷氣頂樣落嚟，開頭完全冇事，用咗依家個零月咋，又壞咗又要買保新，係咯， 哦，都好慘喎， 係啊， 咁啲台台凳凳係自己， 全部都係自己 嘅。咁即係真係頂翻係冇咩用喎，咁廚房 連個地板都係地板，當初睇因為佢本身係木地板嚟嘅，咁就望落去都算企理噶啦。但系点知后屘装修嚟到睇，原来个成个地板全部都系白蚁嚟嘅。 所以个地板要全部拆晒，佢又要特登去整个地板。 哦， 系咯， 佢就即系顶住肺之余，仲要洗一笔去做装修。 系啊， 咁啊，妥妥等等都唔啱用， 所有嘢都唔啱用。跟住同埋当初顶住落嚟，佢话三楼楼上其实有啲佢以前用剩冇用嘅台凳。咁好啦，本身讲话顶住落嚟嘅时候，楼上啲嘢全部俾埋我嘅。咁我净系叫佢交金铺俾我嗰阵，佢净系需要清走啲垃圾。跟住点知我嗰阵就揾咗个台湾嘅朋友负责帮我监工。结果监监下楼上嘅所有嘢系几乎俾佢哋清空晒，根本上系冇样嘢留低。跟住我同佢讲话啲台凳，我话过我要，跟住佢哋个个都会死口唔认吓。冇台凳喺度，得嗰几张。我记得我当初第一次嚟嘅时候，根本系唔止得嗰咁少台凳。所以呢样嘢，我觉得系我自己衰嘅，我冇自己去睇紧啲，交咗俾台湾人去帮我负责。咁结果搞到最后，我都冇得完。 咁啊，呢样嘢我都成日提大家啦，即系唔好谂住识到台湾人就好安心啊。 佢哋最多净系表面热情，内里已经喺度谂紧要点样。敲诈，难听啲讲句系敲诈， 冇咁恐怖啊！ 我自己体会落嚟系咁样。 不过咁讲句中立啲，咁每个地方都有好人坏人嘅，吓咁啊咁啱遇到啲可能坏人咁咪。 咁我觉得我嚟台湾遇嘅坏人有啲太多啦，真系多到不得了。 咁我好彩啲啦，我遇到啲好人多嘅，咁就但系防人之心不可无。你唔知佢係好人定壞人，又係啱啱識嗰啲啊，所以隨時係即係古靈精怪，你都唔知啊。 所以我當初我就係覺得我喺台灣讀書讀得咁開心嘅嗰幾年，我諗住 同學仔梗係冇嘢啦。 係啦，咁我就諗住我翻翻嚟台灣嘅話，先係會我想要嘅生活同埋想要嘅嗰啲咁嘅人，係啦，即係想要呢啲咁嘅生活啦。跟住好啦，結果嚟到開始想嚟創業啦，先發現。原来一讲到呢啲咁嘅问题，原来台湾人唔系我谂得咁好啊！ 个个都系漠不群嚟嘅，原来 真系已经好失望，令到我其实都会有少少后悔。点解我会拣翻嚟台湾咧？我好地地翻嚟旅行咪算咯，我点解要过嚟呢边移民呢？ 哦，所以都好伤感啊！听到呢样嘢，咁所以我哋成日都话谂清谂楚先好移民台湾。即系唔好谂住呢度真系好美好啊！ 真系唔系咁美好。 就算我而家都叫有小成，但系都付出好多努力噶嘛。呢唔系真系咁谂得咁浪漫。咁啊未完噶，啱啱即系开始啦，装修完啦，准备七七八八啦吓。咁其实整咗几耐嘅过程都成个月啊。 三大概两三个月都有 啦。搞两三个月嘅装修，咁啊准备开张啦。 咁 系嗱，之后点咧？好似有故仔喎。 咁本身咧，我就揾咗个四十几岁嘅台湾人啦，咁系一对夫妻嚟嘅。咁当初佢哋讲到好好，会帮我手，会帮我搞掂晒间铺所有嘢啊，帮我监工啊。因为个台湾个男人咧，就佢话佢自己有识得监工啊、设计啊，乜都得。好啦，咁结果后屘所有嘢都交俾佢。例如间铺装修嘅时候，我不断咁样重复就系、是、我要搞掂咗个厨房先，结果个厨房就一直都未整，然后出边又整得差唔多，但系出边个进度系一直系咁拖落去嘅，然后佢会怪翻我转头，话我意见太多，但系佢俾嘅意见我又冇办法去接受。 咁你系投资者嚟噶嘛？咁梗系有意见噶啦，系嘛？ 因为我会觉得我系香港嚟嘅，所以。可能台灣人講嘢有佢哋嘅道理咧，所以我會嘗試去聽下佢意見，然後接納佢嘅意見，咁結果個問題就會出咗嚟啦。 哦， 係啦，跟住好啦，到後尾咯，咁佢又話佢識煮飯啦，咁跟住諗住好，咁就請埋佢翻嚟，可能之後再請啲香港廚師過嚟教下佢咁樣，大概整一整，基本上啲嘢唔會難得去邊噶嘛。結果我媽就一次嚟啦。跟住就大概问佢关于啲厨房煮嘢嘅问题啦，跟住佢讲嘅嘢，我妈自己都唔认同， 我媽肯定呢個人係絕對唔識煮飯。結果係啦，結果我媽純粹問完佢幾句説話，試探下佢之後，佢唔夠三日，佢就話要辭職。但係嗰陣廚房係乜都未整，就咁樣走咗咯。但係佢中間，佢同佢老婆已經攞咗我成十幾萬走了。 哦，即係同你搞一搞玩一玩啫嘛，賺你十幾萬喎。 係啊， 你早啲識我，俾我賺啦。 所以我都覺得我自己蠢咗，太因為太過信任，好信任台灣人。 哦，但係嗰啲識都好耐㗎都。 佢喺台中個小有地位嘅人都敢做出呢件事，我就冇預計過咯，係我自己冇預計到。 哇！仲小有地位喎， 係啊， 唔犀利啊！边个嚟咧？究竟 唔讲啦，唔开名啦。 就算系都唔可以公开啦，暗地里讲啦。咁啊，都好得人惊喎。 系啊，总之就系结果系群埋佢哋嘅嗰一堆都系好有问题 嘅。咁你而家应该都同佢哋全部断绝晒噶啦。 断绝，绝对断绝。 好啊，咁啊，走佬啦。咁你嗰刻，咁你跟住点样去令到呢间餐厅可以？正式搞到咧，最後 咁我就即刻可能揾翻啲香港朋友，佢哋係做餐廳嘅，咁就睇佢哋有冇啲咩介紹，又介紹香港廚師過嚟，可能教啲台灣廚師一排、一段時間，令到教到佢哋識為止先走。如果唔係香港廚師嚟台灣，係真係好貴嘅。 嗯，係咯，當然啦。 跟住就可能透過朋友，咁就話喺高雄道有兩個男仔， 又係台灣朋友， 香港人嚟嘅。 哦，叫佢揾翻香港人幫手喎。 係啦，就真係學精要揾翻香港人幫手。跟住我就因為嗰兩個人我都未見過，我自己走落去高雄道去求嗰兩個人，睇下佢哋可唔可以抽時間過嚟幫我手，因為嗰兩個人本身都喺高雄啲大酒店度做緊嘢，做緊廚師，係咯，咁就拜託佢哋過嚟幫下我，幫咗一兩個禮拜咁咯。跟住就教識曬所有廚師所有嘢， 咁啊都叫廚房嗰邊搞掂啦。 係啦， 咁你正式開業係幾時啊？ 6月28。 我記得六月應該都係你啱啱開咗嗰一兩日嚟。 係開咗幾日嚟就嚟咗。 係啊，我嚟咁啱有個朋友介紹咗過嚟咁啦，咁啊嚟參觀一下咁咯，順便食下嘢啦。咁啊即係順順利利啦。咁但係啲員工咧，你係點樣請㗎？ 員工嘅話有一兩個係自己朋友啦，跟住再嚟就可能登喺啲我寫104嘅，係咪104？ 104、111都有。 其實嗰啲我覺得作用唔大嘅，咁可能就喺Facebook 度會有啲群組係專門係可以俾你 po 啲文章係可以請人嘅，嗰啲反而個會快啲咯。 仲唔使錢添喎？ 係啊，唔使錢，反而仲快啲添。 哦，即係可能係啲服務業會好啲。 系啊， 不过我都喺嗰度请过唔少人群组 Facebook 群组， 真系最方便嘅啦。 即系有啲嘢唔系一定系使钱啦， 系啊。 咁同埋你要熟悉呢度啲情况咯。咁但系员工请落都 OK 系嘛？ 目前请落都乖乖地嘅。 乖乖地，因为你最近政府好多規限噶嘛，有冇排班嗰啲好麻煩咧？ 系好麻煩， 咪一嚟一休嗰啲。 系啊，今日我到依家我都未搞得明个。嗰個條例係點樣？但係我會順啲員工意見，佢哋覺得咁樣假期太少，佢哋希望多啲啊。本身如果咪諗住四日嘅，因為開頭我未知一嚟一休呢樣嘢，我係後面先知嘅。跟住好啦，跟住結果佢哋話其實台灣個假期要多啲。哦，咁 OK 冇問題，我要你哋做得開心，咁咪排多兩日俾你哋咁樣咯。即係我覺得。有得傾嘅話都冇所謂，只要員工做得開心。如果唔係台灣，你要留住個員工，我覺得係一件好難嘅事。 咁咪啊，請人都幾煩噶。咁但係個成本會高咗咧，咁咪計落嚟。 嗯， 放多幾日假， 盡量以時薪計會好啲。 時薪 係啊，兼職計，唔好請全職。 唔係全職， 係啦，好少全職。我呢度加埋其實都得兩三個全職嘅。 嗯，即係就好多攻讀生啦，所謂 剩低請攻讀會好啲個。負擔冇咁大， 嗯，同埋佢主要係學生啦， 係啊，同埋你冇得預計個餐廳個營業額有幾多，夠唔夠養呢班員工？反而你請兼職嘅話，你仲可以控制下佢哋翻工嘅時間日子，唔使咁多，係啊，咁 明白。咁啊， 睇落都定曬，同埋我見你即係六月尾開幕，而家今日都八月中啦。我嚟咗幾次啦，但係幾次都幾好生意喎，做得唔錯喎。 希望可以再好啲。 仲有得再好啲啊？ 係啊，應該可以再好啲噶。 有冇休息時間？ 我哋嘅休息時間係我11点到3点。然后3点至5点就是休息时间，因为又是台湾法例问题，每工作4个钟头定4个半钟头一定要休息半个钟头。 休息下啊嘛。 系啦，跟住然后5点再到夜晚9点咯。 嗯，好似系逢星期一休息啊嘛又。 系啊，逢星期一休息。 啊，呢啲即系都系头先所讲，除咗自己餐厅，同埋呢啲时间人流都冇乜啦，系嘛。 系啊，同埋礼拜一系因为多数嘅餐厅其实都会拣礼拜一公休。跟住同埋，因為好多供應商佢哋禮拜一都會有食嘅，所以我哋先會揀禮拜一咯。 嗯，同埋好重要就係街市星期一係冇豬肉賣喎。 係啊，我唔加咗，我媽會熟啲。 所以街市星期一好多檔都唔開，因為豬肉冇 唔 開，咁跟住好多人就唔會買餸，唔會買餸，另外其他嗰啲咧，你可能賣魚啊、賣咩佢都唔開噶啦。亦都有呢啲情況咁啊！星期一好多餐廳休息都好正常嘅。咁啊，經營呢段日子有冇覺得咩特別？覺得有啲感覺啊，即係辛苦啊，點樣啊？同埋覺得幾好啊，或者 起碼叫充實少少。 好忙啊！ 好忙啊！真係會好忙，同埋開乜都好，我以後一定唔會再開餐廳咯。真係好攰。 咁你開咗呢度咯，咁如果真係做得順順利利，咁你都唔會無端端唔開嘅話，即使攞身份證，你都唔會算啦咁咯。你抌咗咁多錢落去， 都會繼續嘅。 即如果做得好地地，你思話 做得好地地，咪繼續做落去。但係最驚房東有加租嘅問題。 哦，你租約唔係 簽 兩年咁短嘅咋？ 因為當初定約落嚟，然後房東話個租約淨係剩低2年。 哦， 跟住唔肯俾我再加，佢话2年后再算咯。 我2年后再算，所以再顶过嚟做埋嗰2年。 嗯，仲有好多原因，仲未讲个天花漏水问题。 哦，继续分享一下。 嗰阵租落嚟嘅时候，净系知道有少少漏水，但系因为房东同埋个前租客都冇讲，跟住结果租咗落嚟，有一次就台风，漏水漏得超劲，几乎系成个天花板都要烂咁滞咯，系不得了喎！呢即系几乎都整到晒嘅，已经有，仲要特登嘥多笔钱嚟帮人哋去整个天花板咯。 哦， 系 咁啊， 所以真系要好小心嘅。如果要嚟台湾创业，要揾要揾地方租，一定要检查清楚间嘢有冇问题。因为有好多我哋都唔会知道，我哋就咁样望望唔出噶嘛，系真系我。一落大雨先賴嘢， 咁啊係啊，你平時個晚太陽你都 check 唔到有啲咩問題㗎嘛，咁啊真係要 check 清楚曬啦呢啲嘢，同埋唔好諗住識得同拍外灣朋友就冇事咯， 係啊， 呢樣嘢我成日咁講，咁你咪斷絕曬啲台灣朋友，即係嗰扎， 唔好嘅就斷絕咯。 即系仲 keep 翻嗰啲好嗰啲人， 好嘅嗰啲都会仲会 keep 嘅，但系真系要小心识台湾人。 系、哦，讲咁耐都未知道你餐厅咩名字、啊？ 睡窝冰室。 叫睡窝冰室啊！一阵我写翻个地址喺上面，大家可以即系有兴趣嚟帮衬下，食下啲嗰啲焗猪扒饭，好有港味嘅，正啊！我次日都食呢个嘅。另外仲有好多其他林林沈沈啊，咩红豆冰啊，都几好嘅。 金楼。 转头我拍一拍佢哋嗰个墙啦，不过今日好似休息紧啦，望一望拍一拍佢嗰个样啦，都可以俾大家参考下嘅，有兴趣可以过嚟啦。仲有冇咩补充啊？最后嘅感想系咩啊？经过做咗呢三个月， 啊，净系觉得好唔容易咯，净系好唔容易， 同埋好辛苦啦，同埋有啲好多血汗啦。 真 咁啊， 会令到对台湾呢个国家有啲失望， 又系失望呢两个字。其实唔应该失望，我成日都咁讲嘅，只系大家当初对佢期望太多啫， 期望太高，啊、所以失望先会咁大。 其实如果冇乜期望就唔会有失望嘅，即系唔好谂得咁。总之就唔好谂得俾啲咩某啲人啦，唔知点解成日好中意美化嘅，嗰啲几好几好咁，即系唔好。 俾佢諗過咁美好咯。 係啦， 做落你就知噶啦。 你唔緊要，唔好抱太大期望就啱噶啦。 係啊，即係冇諗住揾好多錢啊，冇諗住好輕鬆啊，做生意邊有輕鬆噶？咁輕鬆好啦，個個都發達啦喺度。咁啊，今日好多謝啦，好多謝 Sonia 就接受我訪問啦。咁啊，希望下次再揾你傾偈嘅時候，你又講下你開分店啊，深州。 你忙啦。 係啦，祝你生意興隆啦！依度。 多謝曬。 OK， 咁啊，下集再見，拜拜。